北京，大写的威，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西二环天宁寺桥到官园桥南北双向车多，西三环立泽桥到紫竹桥南北双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我准备打开我的 radio， 此刻听一场 live show。睁大眼睛注视着我，问我那又是什么？我说是974 Live Show，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17点上演，和我一起去追逐这感觉，在音乐之地飞行。 11月的最后一个周六，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记得锁定 FM 97.4。而除了广播之外呢，今天直播间当中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热闹，此时此刻就在我们节目已经正式开始的时候。如果你通过视频直播画面的话，应该会看到我们还在紧张的调试我们今天的表演状态当中。而今天直播间呢，我们请来的嘉宾呢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974 Live Show 开播至今的首场萨克斯专场，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请来的当然是非常厉害的大师，老树皮乐队，怎么样，听过没有？还有一位萨克斯王子刘家军。当然在萨克斯的演奏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有歌曲呈现，所以记得全程的锁定。另外要跟大家说的一点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也正式的使用起来了，欢迎大家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可以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演出过程当中你有任何想要提问的，关于我们的演出你有任何的想要发表自己想法的，都可以进行互动当中来。好吧 ，Ladies and Gentlemen， 17:03，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首先听一段好听的片花。 今晚我们可以听到这样熟悉的旋律。足以令你深深陶醉的萨克斯经典曲目。除了这样熟悉的旋律，今晚我们还有这样欢快的曲风。他被誉为萨克斯王子，他是刘家军。而今晚他的师父范胜奇携老树皮乐队也将做客974 Live Show。 今年85岁高龄的老先生将在节目当中带来那些难以忘记的经典旋律。 仿佛一下子回到了那个年代，走到咖啡馆当中，听到这样的旋律，你和他一起计划着将来。转眼那么多年就过去了，此时此刻你们是否还在一起？从广播当中，从视频当中听到看到这样的旋律现场表演呢？其实提到萨克斯，大家会想到用萨克斯来演奏西洋曲目，但今晚我们就颠覆你的印象。而除了这些经典的旋律，今晚我们还可以听到动人的歌声，比如钟欣的这首《雁南飞》。 雁南飞，雁南飞，雁叫声声细语岁月，不等今日去，已盼春来归。 当然也有老树皮乐队歌手新宝带大家回到那不被遗忘的时光当中。九七四 Dive Show， 今晚让我们共同欢迎萨克斯演奏家刘家军、歌手钟欣、萨克斯演奏家范盛奇以及老树皮乐队，带我们共同唱起、哼起那些熟悉的旋律。 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有朋友说泽华总算联系到我了，是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正式的开启哈，再度的提醒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全程跟我们进行互动了。今天呢，我们两个小时的表演也将正式开始，会带来很多你熟悉以及不太熟悉的旋律，什么样的感觉记得全程锁定。另外跟萨克斯的种种的故事、种种的回忆，也欢迎和我们进行互动起来。互动方式还是新浪微博北京音乐广播哈，怎么样，我们这边 OK 吗？现场的调试总是会出现种种的状况，但是没有关系啊，就是因为这样的状况，有时候你才会觉得格外的精彩。也再度的提醒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锁定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了。此时此刻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晚上我们的第一位表演嘉宾刘家军，萨克斯非常的漂亮哈，可以听到了哈。 好， 怎么样怎么样，可以吗？好，这算他的一个给大家的一个打招呼的时间了哈，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在现场的调试一下。然后另外还有一点跟大家分享的是，今天我们在正式开始之前，我也拍了一段30秒的一个视频彩排的画面，怎么样可以看到？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右下角有一个 live show， live show 的第一个有一个on air， 我们的直播进行中 on air， 点击进入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彩排的画面。准备好了哈？ OK， 好，我们正式开始了。第一首曲目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曲目，很多人听到这首曲目都会想跳舞，看看今天你能不能跳起来哈，走。 好， 我们在现场调试一下哈，这首爱你在心口难开我们重新再来一遍，爱你在心口难开，欢迎刘家军。 爱你在心口难开。 大家一定记得锁定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直播间的画面我觉得这种混乱的是很精彩的一种表现。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爱你在心口难开。怎么样各位，是不是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哪怕前面有再多再多的问题出现，但是刚才听到第一声这个萨克斯响起来的时候，哇，一切都太值得了，非常好听。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刘家军。 好，谢谢大家，朋友们大家好，周末快乐。 哎，这种状况怎么样？现在心情是忐忑的还是 非常好？我觉得今天很开心 啊。 应该是第一次吧，第一次小有紧张吧，参加 在电台当中这样的一个直播。 对对对，在电台这样的演奏确实挺好。 以往应该是台下有很多人跟你进行互动， 对，都是现场的啊。 OK， 今天也是有很多人，大家隔着屏幕嘛。 对，我能感觉到了，感觉到了。很好很好。 哎，刘家军吹萨克斯吹多久了？ 我是1995年开始吹萨克斯风，今年已经24年了。 24年了， 对对对。 那是越吹觉得越精彩，还是越吹觉得也没什么进步的，就这样？ 我觉得应该是越吹越精彩，否则我早就放弃了嘛。 啊哈，现在是觉得还有难度点在吗？ 肯定有啊，学无止境嘛。 OK， 越吹觉得萨克斯还真难。 其实以往大家想要看到家军的表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谢谢。 今天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全程2个小时，不光会有家军，家军也是把自己的师傅请过来了哈。 对，今天因为我是我们中国铁路文工团的萨克斯手，带来了我们团的歌手钟欣老师，而且还有我们我师傅的老树皮乐队， 把老树皮乐队也请到了现场，待会会给大家做精彩的演奏啊。 老树皮乐队他们的现场表演有多精彩，各位此时此刻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北京音乐广播，然后右下角有一个 live show， 最上面有一个 on air， 点击进入进去就可以看到30秒的我们的一个彩排画面。当然刘家军今天有很多非常棒的演出，不然我们话不多说，下面直接带第二首好不好？ 那就来一个周末嘛，快乐比较激烈的一首西班牙斗牛士，哎，带给大家感受 西班牙斗牛士。 对对对对， 我们做好准备了，直接来喽。 好， 哎，就这么激昂的音乐，大家一定注意好车速哦。现场的演奏再度提醒一下大家，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看一下刘家军的现场表演。非常酷的一首歌曲，新西班牙斗牛士。在吹这首歌曲的时候脸都憋红了，这是每一次表演的时候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吗？ 现场演奏，因为这样节奏非常欢快的音乐一定是要这样的 啊。 对，而且每次我的演奏我喜欢呢把哨片都是特别厚嘛， 啊， 哨片厚比较给力， 哎， 所以说是这种方式。 这个新西班牙斗牛士应该也是全新的一个编曲哈。 对，因为以前它是一首小号的音乐，所以说呢我把这个节奏提快了。 OK，那原本适合小号，那改成适合萨克斯是件容易的事情，还是它其实很难的？ 很难的。这首音乐本来这个曲子就有很大的难度。 OK， 就是节奏再加快。 那回到这首曲子上，这首曲子您改了多久？ 应该10多年前我就改了。 OK， 对， 当时为什么想要改这样的一个斗牛士？ 因为我在演奏，我这个现场演出很多，就是为了满足现场的观众的需求嘛。因为在现场大家还是都喜欢欢快、 是 跳动的音乐。所以说我其实我的风格大多都是一些节奏型很强的音乐。 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曲风在现场表演化底下，那个现场应该是多么震撼的一个情况。 很震撼， 应该会底下跟你一块跳啊一块蹦啊那样的一个。 对，有往往这首曲子一演的时候，大家控制不住自己那种感受，他就会一定走上舞台。 这是十多年前的时候就已经改编的。 对对对对对， 新西班牙斗牛士这首曲目。 对， 接下来的哪首作品？ 接下来我想，演奏一首几首那个经典的世界名曲合奏，有一首《星星锁》，还有一首《鸽子》和《巴比伦河》。 OK， 哎， 这个音乐我觉得也挺好的。 三首作品进行了一个串烧，大家可以听一下哈，自己考验自己耳朵，能不能分辨出哪一首是哪一首？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马上把这三首串烧送给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萨克斯演奏家刘家军、范胜奇和老树皮乐队，以及歌手钟欣和新宝。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下面这首三首作品的一个串烧正式的开始，欢迎刘家军。 星星锁，星星锁，星星锁，星星锁，星

他被誉为萨克斯王子，他是刘家军。而今晚他的师父范胜奇携老树皮乐队也将做客九七次 Live Show。 今年85岁高龄的老先生将在节目当中带来那些难以忘记的经典旋律。仿佛一下子回到了那个年代，走到咖啡馆当中，听到这样的旋律，你和他一起计划着将来，转眼那么多年就过去了。此时此刻你们是否还在一起，从广播当中，从视频当中听到看到这样的旋律现场表演呢？其实提到萨克斯，大家会想到用萨克斯来演奏西洋曲目，但今晚我们就颠覆你的印象。而除了这些经典的旋律，今晚我们还可以听到动人的歌声，比如钟欣的这首《雁南飞》。 雁南飞，雁南飞，雁叫声声心与岁月，不等今日去，已盼春。 当然也有老树皮乐队歌手新宝带大家回到那不被遗忘的时光当中。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让我们共同欢迎萨克斯演奏家刘家军、歌手钟欣、萨克斯演奏家范胜奇以及老树皮乐队，带我们共同唱起哼起那些熟悉的旋律。 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17:38，九七四 Live Show 来到了第二时段，一切正常喽。欢迎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另外要跟大家说明的一点是，974 Live Show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是正式的启用起来了哦，就是北京音乐广播，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就可以看到 Live Show 这个选项右下角，点击进入第一个 On Air， 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在我们这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有一个30秒的彩排的直播画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吧，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出萨克斯演奏家刘家军。本时段我们首先带来的这个曲目呢非常非常的熟悉，有一段时间是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到，但是它会带来怎么样的版本呢？我们期待一下。说来就来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刘家军。目前好像还不太懂哈，一会儿吹起来，看自己能不能跟着唱。

心醉了，非常好听的我们现场带来的经典曲目《忘记他》，希望想要忘记的那个人在这首曲目当中你都可以把他忘记掉。有朋友说怎么样可以看到视频，视频呢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北京时间 APP， 点击那个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右下角有一个 Live Show，其中有一个 on air， 可以看到我们在直播开始之前的一个排练画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稍后有一首歌曲马上送给各位。 哎，怎么突然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出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喏，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接下来我们请到的是歌手钟欣，给大家带来一首他的代表作品《江之南》，欢迎钟欣。 Hello Hello， 喂喂喂。 这个声音还挺好玩的，来喽！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铁路文工团的青年女歌手钟欣，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微博钟欣 Center， 也可以关注我的花椒直播 ，ID 是12231434。 很漂亮哦。 依然还记得那段。透过你的眼睛直望呀望，望穿秋水，望不穿冰霜。依稀还记得水边唱呀唱，唱出绵绵无期的时光。花容在烟雨之中荡呀荡，荡开湖面荡不开沉香。

怎么样，各位，深深的陶醉了吧？我们现场带来的这首非常非常好听的《绒花》，第二小时欢迎老树皮乐队，欢迎各位。老爷子，咱们边上有一个话筒，请这个范胜奇老先生，1933年出生， 是 前几天刚过完生日哈。 对， 所以今年您高寿？ 86。 86，这底气足的，哎呀，这话筒都爆了。 还行。 您是从9岁就开始吹萨克斯的哈？ 10岁吧。 十岁，就整整吹了76年。 是， 我的天哪！所以现在它已经是成为了您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元素了。 除了这个，不会做买卖就是吹管。 您日常生活当中每天也会吹萨克斯吗？ 哎呦，每天练。 哦，真的呀？ 就每天练，就这次到你们这儿来也得练了好多，练了好几天了。通知我之后就练。 您日常练习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方不方便在直播当中给大家展示一下？ 哎呦，那这个复杂了 啊！ 我平常练的 啊， 我主要是练我自己所喜欢的音乐。 哎，那我们就现场的听一下，平时练这个萨克斯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这也是个人很好奇，也是很多人很好奇的一点哈。 就这么练， 哎，就直接来。天哪，老爷子，你知道有些人这个一开始学的时候啊，吹出来都是噪音，就是一个楼当中只要有一个人在这个学这个乐器，他一开始初学的这个阶段，大家都会觉得非常的这个让耳朵很不舒服。我听完您这个平时练习的段落，就很想做您的邻居呀。 哎呦呦呦呦，可不敢当。 我觉得每天都是一个享受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您日常的一个 平常总这么练 啊。 因为岁数大了，就怕不练呢，胳膊肘那都锈住了，那不成。 那您一天大概会练多久呢？ 最少最少也得4个小时以上吧。 一天4个小时以上？ 最少。 那是得分开是吧？ 啊，一个上午一个下午，上午有时候练1-2个小时，下午多。 哦。 睡会儿觉，3-4点钟开始，一直练到7:30，晚上吃晚饭。 哎呦。听一听这样的底气，听一听这样的一个状态。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后一个小时我们可以好好的听一听老树皮乐队的作品哈。那也请老爷子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哈，老树皮乐队组建多少年了？ 哎呦，90年代初。 哦， 本来我们这些朋友啊在一起演奏的时候，但还有几位老同志已经都不在了。他们虽然后来的也都是80年代，我们都凑在一起了。 哦， 赶上这个陈凯歌非要录风月的电影。 嗯， 电影呢录什么呢？录上个世纪的20年代的音乐。 正好就你们的最擅长的。 对，而且上个世纪20年代是 Louis Armstrong。 哦， 那个年代的音乐，他这个陈凯歌导演是伟大的，在哪儿？ 嗯， 你不能比如说咱们现在，咱们配个音乐， 嗯， 你演一个解放前的音乐，那就跟就是不一样。 OK， 这是讲到以前的一段历史的哈。那刚才我们听到了第一首《绒花》，接下来我们继续就边唱着边演着，然后边跟大家分享着故事，好不好？ 没得问题。 直接带来第二首作品，第二首作品会是什么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财富秀，马上回来。 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福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福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D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萨克斯演奏家刘家军、范胜奇和老树皮乐队，以及歌手钟欣和新宝。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除了可以通过视频音频锁定之外，也再度的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全程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你有任何感兴趣的问题，听完一首作品之后你的任何的感受，都欢迎发到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呢，在右下角 Live Show上面有一个 on air， 选择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在直播开始前30秒的一个排练的画面。接下来我们带来的这首作品《阿戏跳跃》，继续的欢迎老树皮乐队。 今天这后一个小时我觉得特别不适合大家开车，你都特别激动，然后这双腿可能就不受控制，就一定注意好这个刹车和油门啊，不要乱踩。阿细跳跃，听着这首现场演奏的曲目的时候，你觉得可能想要跳舞，那其实阿细跳跃就是彝族阿细人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民族的舞蹈哈。我们也是进行一个改编，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稍后我们带来的这首曲目太经典了，马上回来。 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福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福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接下来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一首作品，真的陪伴了很多很多人，来吧。有没有想到就回到 你家乡当中的那个咖啡馆当中来？天哪，太美了，现场演奏的。6:23，此时此刻应该有朋友已经在回家的路上。

berceau Alors sans un mot Mon cœur qui 天哪，我真的觉得都我自己都恍惚了，我的天，这确定是在现场演唱，确定是在我们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哟。那一瞬间是不是仿佛你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去到当地非常有名的一家酒吧，然后邂逅到这么一场非常精彩的表演。欢迎我们刚才的现场演唱歌手辛宝老师，欢迎。哎，大家有没有会吹口哨的？对，更像现场的感觉。请辛宝老师拿那个下面的话筒跟大家打声招呼哈。透过视频，大家应该已经看到辛宝老师今天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漂亮了。 大家好，我是歌手辛宝儿，很高兴啊，今天能够来到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频道和老树皮乐队，我们一起现场给大家演奏演唱。那么接下来刚才送上的是一首呢非常经典的法语歌 Love Young Rose。 接下来想呢继续跟老树皮乐队合作一首 同样经典的 爱人。 我的天哪，辛宝儿老师一说话我都不敢说话了，太好听了，来吧，亲密爱人。 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

玫瑰，最佳美呀，玫瑰呀，玫瑰哎最艳丽，长相开在荆棘里呀，玫瑰呀，玫瑰哎我爱你，玫瑰呀，玫瑰情意重，玫瑰呀，玫瑰哎情。玫瑰最佳美呀，玫瑰呀，玫瑰哎最艳丽，长相开在荆棘里呀，玫瑰呀，玫瑰哎我爱你，玫瑰呀，玫瑰哎我爱你。 口哨声呢？口哨声呢？我们再来一遍。非常棒的现场表演，大家都需要冷静一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974 Live Show 今天非常开心，请到了很多组嘉宾啊！我们再跟大家捋一下，一开始出现的刘家军自己带来的萨克斯的独奏非常的好听，如果你错过的话，可以回听前一个小时。然后呢，中心带来了两首歌曲的串烧表演，接下来就是后一个小时非常精彩的老树皮乐队了。再度的谢谢各位今天做客节目，我们请代表一下挨个的感谢大家好不好？ 好的，谢谢各位。咱们今天的首都啊，在首都啊，你知不知道很多音乐爱听的哥们们爷们们老少爷们们哎都听到了，谢谢各位的捧场，谢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我们有机会还给你们带来好听的音乐，也谢谢北京台给我们这个机会。 谢谢老爷子，今年已经86岁了，非常的激动，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得到啊。此刻我们听到这首回家呢，就是老树皮乐队带来的版本。再度感谢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974 Live Show，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也再度的感谢所有到场的今天的嘉宾朋友们，谢谢大家，也感谢大家的收听，祝各位周末愉快，回家愉快，拜拜。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 永伯激流，日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歌